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马赛克壁画分别建立在平壤市江南郡的各单位，塑造两位伟大领袖满面春风、眺望金波荡漾的丰收田野等形象的马赛克壁画《大丰收》，分别在刘浦合作农场、东景合作农场、二山合作农场和龙浦合作农场郑重地落成。马赛克壁画落成仪式分别在上述单位举行。